第180集，外传，甜心15，我是你男朋友。秦子娇的表情有一丝僵硬，她主动给自己倒了杯酒，喝了下去。罗瑞在心里叹了口气，陪着她喝，一杯又一杯，直到两人都有些晕乎。秦子娇起身道：“ 我去下洗手间。” 罗瑞木木地点点头，仰靠在沙发上，叹了口气，心里满是无奈。他就那么呆坐了一会儿，突然像诈尸一样从沙发上蹦了起来。他咬了咬嘴唇，朝洗手间走去。恰巧秦子娇从里面出来，正在洗手。罗瑞走了过去：“ 子娇。”“ 嗯。” 罗瑞软绵绵地扑进他怀里，搂住了他的腰。秦子娇的唇角禁不住扬起一丝微笑。 又怎么了？ 罗瑞仰头看着秦子娇，也许是有酒精壮胆，他语出惊人：“ 你知道我们一起旅行代表什么吗？”“ 代表什么？”“ 代表……” 罗瑞踮起脚凑到他耳边：“ 代表我们要有进一步的发展了，比如……” 秦子娇表情未动，只是眼中闪过一丝异样。“ 嗯。” 罗瑞不敢置信地看着他：“ 就完了？你没什么别的意见吗？”“ 没有。你不是安排好了吗？”“ 那种事是可以安排的嘛，那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对了，自然而然就会发生的。”“ 那你现在谈论这个干嘛？这里时间地点都不对吧？” 罗瑞胸中憋了一口气，用力亲了秦子娇一口。“ 你知道那个要做什么吗？”“ 知道。”“ 那我们预演一下。” 罗瑞勾着他的脖子，大着胆子去蹭秦子娇。秦子娇微蹙起眉：“ 你今天怎么了？”“ 我只是……这是很正常的吧？我们不是在谈恋爱吗？早晚会发生点什么。”“ 但你现在不清醒。” 秦子娇把罗瑞的手拽了下来：“ 我酒量没那么差，再说只要是你，清不清醒有什么关系？” 罗瑞甩开他的手，抱着赌气的心理把手伸进了秦子娇的衣服里。秦子娇的眉头皱得越来越深。“ 你别闹了。”“ 我没闹。子娇，你一点都不想吗？哪个我们这种年纪的男的不想啊？”“ 人和动物有别。”“ 是，动物按季节发情，人随时都可以，只要跟喜欢的人在一起。” 罗瑞用力吻住秦子娇的嘴唇，把身体整个贴了上去。秦子娇一把将他从自己身上拽了下来，口气严厉道：“ 你给我清醒点。” 罗瑞呆住了，他看着秦子娇，眼圈渐渐有些发红。“ 你对我是不是一点兴趣都没有啊？” 秦子娇低头不语。罗瑞退开了一步：“ 不好意思，让你看笑话了，我先回去了。” 这次秦子娇没有追过来，坚持要送罗瑞回家。罗瑞出门快速打了辆车，坐上车情绪就受不住了，他难受得无与伦比，偏偏却哭不出来。司机从后视镜看了他一眼：“ 小哥，你没事吧？”“ 师傅，你说会有男的对自己喜欢的人没有兴趣吗？”“ 怎么可能啊，女的也许有可能，男的绝对不可能。” 罗瑞点点头：“ 我也这么觉得。” 试了3个月，原来秦子娇还是对他没有一点动心，这真是伤人呢。罗瑞因为这件事心情低落了好几天，他 他和温小辉一样，是什么情绪都写在脸上的人，所以但凡看他一眼都知道他肯定是感情出问题了。平时店里的小姑娘们都爱开他玩笑，可这几天却正经得很。罗瑞很想找温小辉聊聊，但是温小辉最近特别忙，因为前段时间两人去酒吧，温小辉勾搭上一个年轻有为的 ABC， 又成熟又绅士又帅，谁看了都动心。温小辉好不容易碰上个好男人，罗瑞也不想这时候去打扰他，何况他和秦子娇之间的事情，他真的有点难以启齿。他不好意思说他想勾引自己的男朋友，结果失败了，这听起来简直蠢透了。这几天他没有联系秦子娇，秦子娇也不联系他。认真想起来，似乎每一次的短信或者电话都是他主动。最开始的时候，他只要能得到一个短信的回复，哪怕一个字都够他高兴好久。可是现在不行了，越是相处他就越是贪心，他想要真正拥有秦子娇，想要更亲密更靠近。他不是感觉不到秦子娇隐藏在体贴背后的冷淡，可他总以为只要自己一步步往前凑，总能走到合适的位置。可那天发生的事让他知道，他若凑得太近，秦子娇会无情地把他推开。秦子娇到底有没有一点点喜欢他呢？星期五那天，秦子娇照常来接他了。罗瑞当时正在办公室里喝闷酒，他酒量不错，所以喝点啤酒就当水了。秦子娇推门进来的时候，罗瑞有些惊讶。 你没收到短信吗？我今天不太舒服，不想去了。 我不怎么用手机。 秦子娇摸摸口袋，果然好像扔家里了。 我每时每刻都在守着手机。 什么？ 没什么。你带点甜点回去吧，我一会儿自己给瑶瑶打电话解释。 你哪里不舒服啊？ 秦子娇走过来抢过他手里的酒。 大白天喝什么酒？ 这是我在法国的时候经常喝的一种啤酒，味道挺好的，喝着玩的，度数很低的。 秦子娇一眨不眨地看着他。 你哪里不舒服啊？ 嗯，有点头晕。 头晕还喝酒？还是喝了酒才头晕的？ 哎，那个要代购的。 秦子娇不由分说地把还剩一半的啤酒扔进了垃圾桶里。罗瑞弯腰就要去捡，秦子娇一把将他拽了起来，表情微怒。 别喝了。 罗瑞心里也窜上来一股邪火。 干嘛呀？我在自己办公室喝点酒你也要管？ 我不能管你吗？我是你。 你是我什么？ 两人相处这么久，这大概是第一次，兔子一般温顺爱撒娇的罗瑞如此的咄咄逼人。秦子娇愣了愣。 我是你男朋友。 是啊，你是我男朋友。 罗瑞一瞬间有些想笑，却笑不出来。 你是不是没办法接受男人？还是你真的冷感？还是你只是不喜欢我？ 不是。 不是？哪个不是？ 罗瑞急得想咬他。 我只是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做到，我从来没想过和男的。 我也没试过，虽然我看过片，可我也很紧张的好不好？ 罗瑞委屈地抿着嘴。秦子娇摸着他的脸。 顺其自然吧。 罗瑞感觉得到秦子娇的敷衍，他心里涌上阵阵疲惫，却不知道还能说什么。他总不能拿刀逼秦子娇脱裤子吧？何况他真的没有那么饥渴。 他只是觉得情侣之间应该有的东西他都希望有，即便没有，他的喜欢也并不会变。但秦子娇拒绝的态度太伤人了。秦子娇能感觉到罗瑞的失落，他有些无措地怔了一会儿，然后俯身亲了亲罗瑞的脸，轻柔的吻顺着脸颊一路寻到耳畔。 我喜欢看你笑的样子。 罗瑞心脏猛跳了两下，抬头正对着秦子娇深邃迷人的眼睛，顿时有些晕乎。 是吗？ 秦子娇点点头。 非常有感染力，就好像你周围都是开心的事。 那你跟我在一起开心吗？ 开心。 秦子娇深深盯着他的眼睛。 非常开心。 罗瑞心里有些感动，他觉得自己真是太好哄了。可听到秦子娇这句话，他觉得什么都值了。和某个人在一起感到开心，这是很好的褒奖吧。罗瑞忍不住抱住秦子娇的脖子。 我也开心，看到你就开心。 秦子娇抚摸着他的背，唇角漾着一丝连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笑容。 你抱起来很舒服。 怎么个舒服法？ 有蛋糕的甜味。 秦子娇的手从背后探到他的后脑勺， 头发也很软。